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，旅华朝鲜人总联合会15号向敬爱的最高领导者金正恩元帅呈现了贺信。信里指出，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早在十来岁的时候肩负祖国和民族的命运，他上了革命征途，并以卓越的思想、非凡的领导和崇高的品德长期领导革命，为祖国和民族、为时代和历史建树了永不磨灭的伟大业绩。因为拥戴了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大元帅，所以伟大领袖金日成大元帅不灭的革命思想和业绩更加放光辉。这块大地上有金日成朝鲜繁荣强盛的新时代揭开了。由于太阳民族迎接了另一位卓绝伟人敬爱的金正恩元帅，因此主体革命事业跨世纪传承下去，太阳的神圣历史永远继续下去。信里最后指出，衷心祝愿我们朝鲜民族的最高领导者、旅华同胞和蔼可亲的慈父、敬爱的金正恩元帅安康。